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我身上打劍咩啦，咁就琴晚我做一周時時事嘅時候都出現一個情況啦，就係、是、有一個突發嘅消息，話咧係火星啊上面就發現咗有一個液態嘅湖啊， 即係今次終於係好似有啲可靠啲嘅證據啦，嚇，當然係未知真定假啦，咁但係我就記得咧，就唔係淨係啲科學新聞嗰啲網站，係連普通你話香港本地嗰啲粵語新聞咧都報呢單嘢嘅， 係咪？咁、啊、原因好簡單啫，咁一講到話火星咁樣，咁因為大家喺嗰個一般嘅新聞上面都會睇過火星嘅消息啊嘛，咁、啲人就吸收易啲啦，咁同埋咧同唔係太高深嘅理論，係啦，一聽到有。 發現都有啲嘢， 係啦，咁有液態，大家聯想你有冇生命啦，有冇生命之餘，又聯想到有冇火星人啦，或者即係其他嘅一啲， 跳得快 啦，啲超快嘅一啲即係邏輯推理嘅。咁但係問題咧，我哋一路都提過嘅。如果你話喺太陽系入邊已經我哋揾到有起碼兩個星球咧，有兩行星咧，佢可以即係隱藏呢啲液態嘅水分嘅時候咧，咁代表咧就係推算其他嘅太陽類似嘅太陽系都有咁嘅情況。咁呢個換言之係增加咗嗰個生命存在嘅可能性喺宇宙入邊。 嗱咁即係不嬲，成個遊戲大家都知噶啦，無論喺遠即係喺天文上面遠又好近又好咧，咁我總係希望揾一個。同地球越似嘅嘢越好嘅，嚇、即係講緊任何環境上啊，即係無論佢嗰種温度啊，上面有嘅成分啊，甚至上面大氣嘅厚度啊，大氣嘅成分啊，甚至乎係佢嗰個嘅地殼入邊嘅運動啊，甚至乎會唔會有液態任何嘅液態喺度咧？咁我盡量想揾啲似嘅嘢嚇，因為起碼以我哋知道唯一嘅例子，就係、是、好似地球咁嘅環境咧。就有可能孕育到生命啦。咁、我哋有冇見過其他例子咧？未咁樣。咁所以咧，好多時直覺上、經驗上都會覺得揾個似地球嘅機會就大噶啦。咁都合理嘅，即係咁樣諗。 咁、但係佢呢個佢又有人講嘛，話就係即係如果喺火星揾到水咧，就可以喺火星嗰度探索時有人啦、探索嘅時候咧，可以用啲水。咁我又覺得，即係我覺得即係呢個就稍為離奇一少少，係咪？你點知啲水一定飲得先？ 冇嘅，你唔飲得都好，你要揾濾咗佢咯。起碼你唔使帶咁多 H2O 去啫嘛， 係嘛 嚇？咁你起碼上邊係可能係嗰啲係全部有毒嘅水嚟嘅， 係啊， 你咪濾咗佢咯，或者自己揾方法去蒸馏咗佢點都好咯，嚇、咁起碼總之有一啲咧係佢已經儲存好含有呢一個一氧化二氫，即係嗰啲 H2O 成分嘅任何嘅嘢，咁就已經攞出嚟。甚至乎有人諗過就話就算冇冰啊冇液態水嘅，可能都要由其他嘅途徑。即可能純粹是上面嗰啲礦物嗰度咧，揾到啲氫同啲氧翻嚟，自己砌啲水出嚟，即都有人諗呢啲咁嘅橋嘅。嗱、咁啊呢度我少少回顧先啦，因為咧其實我一揀啲新聞嚟講嘅時候咧，就一定好驟記嘅，因為個信息量好多。咁係唔係次次都係咁驚喜發現咧咁？咁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其實都唔係好耐之前，講緊可能係個零兩個月前咧，我哋先都提過類似。NASA 又宣布火星有發現啦，咁嗰陣咧就話有可能又話可能係揾到啲類似又係有水有液體嘅證據咁樣，咁我即係嗰陣一個 comment 就拭目以待啦。咁因為再數翻去講緊以年計嘅時間以前咧，我哋都聽過一啲消息，但係又令我哋失望嘅，譬如就話我哋知道上面有好多河流乾涸河流嘅結構，應該係曾經有液體，後來就乾涸咗。咁跟住咧就話有人揾到啦，就喺呢啲咁樣嘅唔同季節影相嘅時候咧，就發現嗰啲地貌咧有改變。咁大家就覺得，咦？似乎係因為咧，會唔會係因為原來都有季節性河流出現咧？會唔會曾經有時候結咗冰，但係喺嗰個火星夏天嚟嘅時候，佢融翻做水， 跟住後來結翻冰，咁啊形成咗一啲曾經有溶解液體再重新乾涸過嘅一啲咁樣嘅地貌走出嚟咧。呢類似地貌咧，似乎喺地球上面都見到過嘅。但後來又發覺了，原來那個研究發現呢，有再仔細啲影一影嘅相咧，發覺那個地貌改變，睇到那些物質的變化咧，就發覺那些流動的物質咧，似乎不似是一啲液體，甚至乎可能只不過是一堆沙嚟嘅，一堆固體嚟嘅，就唔係一啲液體嚟嘅。咁嗰陣仲講到話啊，會唔會有啲好濃係好濃嘅鹽水啊證據咁話，會唔會有孕育個生命啊？咁嗰次就試過空歡喜一場啦。咁但係今次呢一個發現咧，又其實又好理解點解即係傳媒又會咁知道，有個 sense 知道係真地啦。因為佢嗰個研究嘅手法同埋發現嘅位置，似乎提供咗一個咧都係科學上邊咧有利嘅證據嚇，證明佢上面真係有一啲水，而且咧就係唔係表面睇到嘅，似乎仲要藏喺地底上面。佢講咧係一兩公里咁深度啦，好似係咪？ 係啊，嗱咁首先咧就係即係嗰個疑問係咧，呢個發現本身係嚟自意大利噶嘛，咁似乎佢即係嗰個探測咧。就唔係話好似我哋想象咁，我哋喺地球係要派一樣嘢過去，咁呢個咧就叫 Mars Advanced Radar for Subsurface and Ionosphere Sounding Instrument。 係啦，咁咧就係歐洲探測一個咧地表以下，即係唔係好深嘅地方，同埋咧睇埋佢外圍電離子層。 離子層啦，係咯，咁嗱，呢個咧就喺歐洲嘅太空嘅總署又發射嘅火星Express 啊， 呢個 ESA 咧，年零前曾經試過發射一個火星車上去，係登陸失敗嘅，成架係直炒落去撞爛咗嘅，咁啊好大挫折。但係咧，其實佢同一時間唔止一個 project， 咁亦都有一啲係唔去降落嘅，就喺外圍繞住佢就探測佢，咁又另外一個項目啦 ，ESA。 嗱，我相信因為咧，可能喺歐洲個太空總署比較低調少少啊，咁美國傳媒咧就唔係報，因為所以去咗我哋都唔知 道。應該講佢哋都唔係低調嘅，不過美國梗係唔會咁高調啦。 即係佢哋唔報啦，我哋睇嗰啲就係美國嘅新聞啊嘛。咁呢個就係叫 Mars Express 啦，即係火星快車啦。如果我就咁譯就係、是。是要行咗埋去喺嗰個軌道環繞嘅時候，甚至應該係咪可能會落過落去咁樣？ 冇嘅，但係佢就個軌道咧就好得意，佢就唔會純粹話繞住一個赤道，因為佢想咧要睇唔同嘅地貌同埋唔同嘅季節變化咧。你如果係由南北極咁上下繞住嚟轉咧，係會影到多啲嘢嘅，即係多啲嘢睇嘅。橫掂揾嘢兜落去啦，咁梗係揾個兜嘅方向係睇到最多嘢噶啦。即係你睇地球都係嘅，你如果淨係沿住赤道，你睇上面嘅生態啊，嗰啲。地貌結構咧就唔會差太遠，地貌結構可以差遠，但係嗰種生態唔會差好遠啊！即係嗰種因季節而帶來嘅地貌變化咧，你永遠就係由睇完南極睇北極上下咁樣嚟繞住佢轉嚟兜咧，睇到最多嘢。 冇呢個係常識嚟啦，我諗。如果你地球睇，你睇得環繞個赤道嗰個。 係啦，咁你如果就係上下兜，你又睇到南極，又睇到赤道，又睇到北極，咁而家呢一個咁嘅火星嘅呢一個 Mars Express 咧。佢就係咁做啦。 但我理呢、這個理即係我理解，其實呢個係難度高少少係咪？ 其實係嘅嚇，你要入個軌道都需要即係高少少技術啦咁啊。咁但係呢個就已經係對於現代嘅即係科技嚟講就唔難做到噶啦。 係嚇嗱好啦，咁嗱我哋去睇嘅時候咧，其實我覺得咧如果你睇火星嘅南北極咧有水呢、這個，我諗呢個傳聞唔係近排嘅事嚟嘅。我想是不是在物理學上面這個是有相當之大的可能性 如果我們純粹用太陽是形成的時候八大行星形成的時候那種這樣的物質的分布呢我們不難想像到金星、地球、火星這三粒東西應該都是成分不會差太遠即係當然有唔同，但係亦唔會差太遠。即係你發覺同嗰啲木星、土星嗰啲主要係比較輕嘅元素嗰啲咧，就差好遠啦。嗰啲所謂即係地球附近嗰啲啦，咁啊通常都係一啲固態細細粒嗰啲嚟嘅，個密度就比較高嘅，通常就係個平均密度去到鐵嗰啲咁樣咁即係咁上下嘅嘢啦。即係應該核心嚟講就多平均密度係鐵咁嘅嘢啦。咁我成嚿嘢嚟講，總體就會比水嘅密度要高幾倍咁樣啦。但係你話去到嗰啲嗰啲乜嘢木星啊、土星啊嗰啲咧，通常係由一啲咧主要係輕。 亦都即係話咧，佢比水咧仲要輕好多嘅嘢。咁其實顧名思義，你想象下啦，重嘅嘢就沉嘅，輕嘅嘢就浮嘅。你就算講緊木星、土星入邊咧，你話俾佢聽有好多水，我一啲都唔覺得奇怪。但係啲水又多數沉嘅，就一路係滲咗落去嗰個嘅核心入邊。但係唯獨是即係譬如話地球啊，嗰啲咁嘅金星啊、火星呢啲咧，你預咗佢咧水咧，多數喺形成嘅時候咧。都會在那個比較外圍啲，因為喺核心度有啲更加重的元素沉咗喺底啊。 同埋會唔會佢核心好熱嘅嘛？ 係啦。咁你預咗就係當初咪以一個氣體嘅形式存在咯。甚至乎地球嚟講，當初大部分嗰水分就喺個大氣度添，後來就只不過冷卻落翻落嚟啦。咁多人亦都有人就話咧，其實地球上面點解有咁多水分？呢一個都係一個謎嚟嘅。甚至乎有人提出學說，就係話咧，其實曾幾何時被一個咧含水量極高嘅水星撞 出來， 咁所以地球先有咁多水。因為單憑嗰個模型計算咧，照計地球咧就好難 capture 到咁多水嘅。咁嗱，咁呢一個咧就真係又係仲係 open question 嘅，即係又係留待大家有興趣科研嘅人去慢慢研究。咁但係照計嚟講啦，有多多少少水係合理嘅，包括金星、火星一樣。咁問題就係佢呢啲水仲可唔可以以液態形式存在？咁有一啲譬如話金色唔好話嗰個火星地表上嘅嗰啲水，好大機會就係因為火星自己嗰個引力太輕， 佢揈曬出去， 蒸發曬出去，落唔翻落嚟，走咗就翻唔到落嚟嚇。咁佢可能有一段時間就可以有一個比較活躍嘅地殼運動。令佢維持到一個穩定啲嘅大氣，但係到成嚿嘢冷卻嘅時候咧，跟住外邊嘅嘢咧，同時間咧又會係揮發咗啦，咁啊，跟住就留唔住呢啲咁嘅水氣，咁一啲都唔奇怪咯。 好啦，咁但係頭先我講過就係喺南北極啊嘛，咁係咪我哋理解就係嗰個地方應該係凍少少？ 咁佢唔係俾太陽直接照射啦，咁呢個同地球原理一樣 咯， 係咯。我哋以前提過嘅就係因為佢嗰個地軸都有個傾斜啊嘛，咁所以就令到佢都有個四軌。咁即係我又唔記得具體數字係幾多啦啲。咁就係因為斜咗少少，咁令到佢嗰、那個南極同北極嗰、那個喺一個週期嘅時候，佢圍繞太陽一個週期嘅時候咧，嗰、那個嘅有時就會曬到。底下嗰度多啲，有時曬到頂嗰度多啲，咁啊形成有個季節性嘅變化。咁、那個季節性變化，我哋喺地球上面睇得到嘅，就真係睇下嗰個火星嘅冰帽咧。嗱、講呢個冰帽嘅冰咧，係咪一定係水嘅冰？唔知 唔一定 嘅，可以係乾冰，可以係二氧化碳形成嘅冰。但係點都好，就係一啲咧結咗出嚟都係白色固態嘅嘢，就喺南極佢嘅南極北極嗰度，而且係會隨住季節有大小嘅變化嘅，即係等於北極嘅夏天。冰咪融多啲咯，個冰冇細頂啲咯， 咁咪變咗水咯。 係啦，冬天嘅時候就會係融，就會結翻多啲啦。咁啊，佢可能由大氣嗰度咧，又會結翻多少少二氧化碳落嚟啊，甚至乎可能係水氣都唔奇添嚇。咁喺嗰度，咁啊冬天就結冰咯，咁就咁呢樣嘢就火星都一樣。 係啊，嗱如果你話喺一般嚟講咧，就我哋最簡單嘅諗法就係你落咗落去喺火星，你相關個位置。咁你作一作出嚟，見到水咁樣，即 係 確定到啦。咁但係而家唔得啊嘛。 但係過往就係派過你火星探索車落去都冇作到呢啲嘢嘛。 嗱，咁你問第一個問題就係、是、火星雖然咧細過地球，但係都好大噶嘛。其實你覺得如果話我哋要揾呢樣嘢，我哋有冇一啲固定嘅所謂 target 呢目標去揾呢個位置先？即係邊度有水，或者喺邊個地底入邊會揾 嗱，其實咁嘅，即係嗰陣我哋有提過嘅，地面揾唔到，大氣揾唔到，咪去地底揾咯，係咪？即係如果唔係你嗰度揾唔到冇啦。咁問題就係你點樣探測到個地底？係 啦， 同埋咧地底你喺赤道位置係有地底，即係成嚿嘢就固體噶啦。你究竟喺北極多啲，南極多啲咧？其實都冇乜嘢好確切答案嘅。咁當然你話如果喺嗰個冰帽上邊佢有啲冰。那些冰可能是多數是二氧化碳結出來的、但是你如果好話不好聽，它真的有些可以是由水結出來的冰，或者基本上是乾冰 加普通水的冰結撈出來的一塊東西，那裡就應該有，是一點都不奇的。那如果那裡有固態的這些冰，會不會都有些機會可以出現到一些有液態的呢、那你說在這些地方找呢、就都是即是那個 純粹就係話機會成本就高啲啦。你會唔會諗住就係信有一個信仰就係物以類聚？ 嗯， 咁嗰度係專係收藏到啲即係一氧化二氫嘅 H2O 嘅嘢嘅。咁、 嗯、 啊，爭在咩形態啫、 嗯？ 我既然喺嗰度應該固態嘅水機會大啲，會唔會喺嗰度揾到液態水機會都會大啲咧？只不過可能收埋喺下邊唔知咧。萬一如果撞啱又咁巧，原來火星下邊嗰個嘅仲有一啲地殼以下嘅一啲地理運動嘅時候，原來入邊仲未冷卻曬，仲係暖啲嘅時候，哇！咁咪正咯，咁即係因為啲水用乜嘢俾佢暖翻啊？ 嗯， 係啊，變翻唔係冰啊！咁啊，所以喺個冰帽下邊揾咧，咁都有佢道理。但我覺得純粹呢個其實都係一個直覺猜測，唔係話完全好可靠啦。咁但係而家的而且確就係咧，佢透過呢一個咁樣嘅 Mars Express 呢一個咁嘅太空船裝置咧，呢、這個繞住去做嘅兜圈嘅人造衛星咧。就找到一些信號，咁、我諗我一陣都要稍稍解一下，就係佢哋嗰個技術係點樣做。 頭先你講嗰個牽涉一個成本問題嘛，即係如果你話我哋為完全冇成本，我哋幾多錢我哋肯花咧？我哋可以逐格逐格走去搜。 係啊，同埋你即係你就算喺火星，你話我知道喺地底度啦，你究竟喺邊度揾呢？哦，如果俾我，可能係最好揾喺個隕石坑下邊嗰度揾啦。咁、然之後咧，鑿向下鑿啦，但係鑿幾深咧？ 係啦、 又係一個問題啦。你在地球上面你要轉一公里都不是那麼容易，現在主要是你講緊你要帶架撐上去去轉嘢喎、不是話一嚿好像微波爐那麼大 嘅，而且你不是找人做嘛，你找機器做嘛全部、 但係都即係你要講緊要在火星表面設立一個好像地球上面轉油台那麼大的裝置嚟去同你轉2公里深的嘢嘅話咧。冇人手係唔得嘅，你一定要有人上去揸機起嘢嘅。咁所以其實就係你都要派人上去。咁如果冇計嘅時候，你就唯有用其他嘅物理，即係以我哋物理學知識入面嘅其他方法，去嘗試去探測下入面有乜嘢嘢咯。 所以你而家睇到呢個係波頻嚟㗎嘛？即係話咧，我哋喺一個探測喺上邊轉啦。咁 放啲信號落去， 放啲信號。 信號多數係即係唔好話多數啦，一定要係電磁波。即係當然你都可以可能話俾核輻射落去咁啊，即係可能其他。但係即係比較清容易啲產生同接收嘅就係電磁波啦。咁但係即係其實佢今次即係呢個順便解埋，佢發現到有即係應該係有水，即係有液態啦，唔好話水啦，有液態嘅證據咧，其中一樣就係話佢由一個雷達信號。射一啲電磁波落去，接收反射信號，然之後分析反射信號，然之後下呢個結論。 咁我哋可以問一問個細節點啊？譬如舉個例啊，譬如我啲潛入埲牆啦。如果我射一電磁波落去，我會得到啲咩嘢翻？ 佢會反彈先啦。咁其實由嗰個掉落去反彈，你知道個距離有幾遠幾近啦。咁但係好多時就係咧，你嗰埲牆咧唔係淨得一個結構，可能原來牆後邊又有埲牆。咁如果係呢個情況就係、我可能有一部分嘅信號就由第一埲牆反彈咗過嚟、有一啲信號佢可以咧幸運 穿咗個牆， 即係純粹擺 transit 啫，穿過一埲牆就去後面埲牆先反彈過嚟、甚至有啲係完全兩埲牆都唔反彈，直就穿曬過去咁樣、甚至當然有啲可能被吸收咗啦。咁、但係多多少少深烤咧，你就會預咗就係話咧，如果佢後面有一層、兩層、三層嘅時候咧。我應該就會接收到咧來自唔同層級嘅反射信號， 即係話咧，譬如我掟咗100% 過去咧，我可能收翻30%， 30% 係第一陣翻過嚟，另外有20% 係第二陣翻過嚟，最後可能有0.幾% 由第三陣嗰個翻嚟，咁可以咁發生。 嗱，第二個問題就係、個牆本身嘅結構咧，佢彈翻嚟嗰個形態係咪都有分別嘅？ 嗱，咁同佢即係主要睇形狀咯，佢形狀咧。即係你如果火星嗰啲地表結構都係岩岩沉沉嘅啦，咁、所以咧你冇翻咁上下，即係近，亦都睇唔到咁清楚嗰啲反射信號嘅分布咧，咁你對嗰個下邊嘅形狀掌握咧就會差啲、即係其實等於所謂就係話我哋人用肉眼睇嘢。我哋即係睇近啲清楚啲，咁純粹就因為周圍嘅光源打落呢件物件度，再射嚟我哋嘅眼睛嗰種咁嘅光嘅信號嘅變化，我哋揾隻眼擺近啲落去，我哋會睇得清晰 少少。但係睇唔穿夢牆啊嘛。 咁但係而家咧，呢啲又當然揾機器做啦。咁佢就同你去即係即係去度嗰個反射信號。咁如果你話純粹嗰嚿一埲牆、兩浸牆、三浸牆全部係固體嘅話咧，咁我哋好容易就係話即係預期到佢。由嗰個第一波反射信號同第二波反射信號，大約知道佢嗰第一浸同第二浸嘅距離有幾多。 咁 同埋呢個有時間差㗎嘛。 係啦， 即係話我第一埲牆同即係穿咗第一埲牆打翻嚟，同埋穿咗第二埲牆打翻嚟嗰個時間唔同。 咁因為行得越遠就越即係需要即係時間越耐啊嘛。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因素，距離係其中一個因素啦，就影響到你嗰個嘅收反射信號嘅嗰個時間要幾耐啦。其實仲有一個因素就係一定要即係喺呢個 case 一定要考慮，就係佢入邊嘅係固態、液態定氣態。咁因為咧唔同態嘅話咧。那個光在入面行的速度都不同的、我舉一個不是很準確但是大家很容易明白的例子，其實呢你用波動來去看東西，你潛水艇不是用聲納的、你都是用聲音出一個聲音，然後那些通常是超聲波，然後看周圍的聲波怎樣反彈，其實蝙蝠在個洞又是這樣，在 地球上面那些打仗的潛艇是這樣、它透過去度那個時間差來摸一下周圍的形狀、這個是聲納的原理、但要知道其實聲音又好，其實甚至光都好快，這些波動都好，它在不同密度的媒介行的速度是不同的、在我們地球大氣的這個條件裡面，我們現在講話的聲音呢音速呢每秒330米，温度高啲低啲又會唔同。温度高啲，密度低啲咧，聲速會慢咗。否則咧，即係密度高啲，温度低啲咧，聲速會快咗嘅。咁如果啲嘢密到嘅地步唔係氣體係液體嘅時候咧，每一個分子同分子之間咁樣緊密咧，佢傳遞波動嗰個速度又會快啲。所以譬如話，一般喺地球上面喺液體嗰度，譬如話一個聲納咁樣。在液體入面傳播的聲速是可以比起在氣體入面快三倍幾。 哦，咁犀利嘅咩？ 嚇，三倍幾，即係你嗰個聲納嗰啲聲波咧，嗰個行進速度咧，比起你人在地面上面嗰個聲速講嘢嘅聲速咧，係超遠嘅。咁再誇張啲就係話固體，基本上咧譬如話譬如我敲張台，嗰啲聲咧由個台一邊傳去第二邊咧，其實快過由空氣好多嘅。 哦， 佢又會即係講緊係每秒行緊幾公里添，即係講緊咧，如果比起喺嗰個固體入邊嘅聲速同喺氣體入邊嘅聲速咧，可以差十幾倍。咁、總之你預咗就係、因為固體密度高嘛，液體密度低啲嘛，然之後氣體密度再低啲嘛，密度越高嘅嘢入邊嘅聲速行得越快。咁、其實喺光度都有類似嘅情況嘅，咁啊光大得意啲，佢喺真空嘅時候行得最快。但是密度越密的時候行得反而越慢。咁而家講嗰啲雷達電波，即係呢一個咁嘅 NASA 呢個咁嘅 Mars Express 呢嚿嘢咧，佢發出嚟嗰種 唔係 NASA， 唔係 NASA， 啊 ，sorry，ESA 啊，即係嗰個歐洲 version 嘅 NASA 啦 ，European SA 啦，係咪？即係 Space Agency。咁佢發出嚟嗰個係一個電磁波，以光速行進嘅，如果真空嗰度。但係佢喺固體入邊嘅時候咧，即係你預咗佢嗰個即係速度又唔同，喺液體時候速度又唔同。咁其實呢一個咧，你諗翻中學程度啊，即係講緊嗰啲就算 DSE 都好啦，講緊水嘅折射率同埋呢一個玻璃嘅折射率都有分別嘅。其實應該話個玻璃嘅折射率再就再高啲添。然之後喺嗰個嘅即係如果鑽石折射率係最高，變咗即係其實光喺呢一啲咁嘅鑽石入邊嗰個行嘅速度越慢，即係就唔可以用密度嚟去分，其實都要由翻去嗰、那個你即係呢樣嘢有計，由個晶體結構嗰、那個格嗰、那個 即係佢嗰個表面，譬如話嗰個角度啊。 咁但係呢即係講到呢啲天花龍鳳，其實我諗大家就記住咗 concept 啦，就係唔同嘅介質去令到呢一啲咁嘅電磁波有唔同嘅， 唔係，但我唔明白一樣嘢， 折射同反射。 我哋而家佢冇落過去嘛，其實我哋對嗰個火星嗰、那個即係土壤嘅結構或者岩石結構唔係好知道，咁我哋點掌握到嗰啲呢啲具體嘅數據？ 嗱，即係呢度有咁講啦，可以好簡單地去諗嘅，固體啲嘢就岩岩殘殘嘅，好容易。即係好容易多粒突啊！咁基本上嗰種信號就你睇到比較雜亂一啲嘅、即係等於你光打落一個鞋十嘅表面出嚟嗰啲光就好似好柔和啦，冇話反光啦咁緊要啦。但係液體唔同，如果下面真係有啲液體咧，你會發覺係突然之間有一堆咧好 uniform 好 哦，明白，明白，完全明白，完全明白，完全明白。 咁所以即係我 就唔係話真係睇到，所以係。從呢啲信號嗰個 聲 嘅模式會估到係水。 即係其實你問我，我自己未睇過盤波 data 啦。咁你問我嘅話咧， 我就會係純粹你即係佢就睇嗰個反射信號嘅 pattern。如果完完全全都係雜亂無章，可能我就係覺得下邊有唔同成分嘅 岩石 構咁樣啦。咁通常就係越深咧出嚟嗰個比出嚟，即係佢能夠穿透就越低噶啦咁樣。然之後佢可能嗰啲成分固體嘅成分入邊有啲唔同啊，咁啊令到佢嗰個信號出嚟有啲雜亂無章。但係當你突然之間睇到有一個部分，佢有俾出嚟一啲可以相對比較平滑啊。即係比較一致地向一個方向入同出嘅一個信號咧，咁你遇嗰度就係一啲結構比較即係順滑嘅嘢，嚇、咁好多時同液體係有關嘅，因為液體你諗下一杯水佢自動都會整個水平面出嚟噶嘛，嚇、咁其實就係呢一啲信號 水唔會岩岩沉沉噶嘛， 嚇、即係除非結冰， 係 啊，結冰佢就有機會有啲海浪波浪紋喺上面岩沉沉，但係其實就算由冰結出嚟嗰啲固體咧，佢個岩沉程度都會係平滑好多嘅，因為佢都有。 另外一個就是譬如話，如果佢係液態同埋佢係固態咧，個温度有冇分別嘅？ 應該照計咧，佢同周圍嗰個温度要係差唔多一致嘅。但係佢而家咧就喺個冰母嗱，呢度我未講清楚就係，佢而家就喺嗰個火星嘅南極嘅冰母以下，就係俾嗰個冰嗰層冰壓住下邊嗰度咧，就睇到啲應該係似液體嘅信號。咁即係如果要我估，其實就係因為佢嗰個反射嘅一致性嗰個程度咧，就即係俾咗呢種咁嘅結果出嚟。咁實際上即係估啦，下邊嗰液態係乜嘢嘢咧？咁而家即係有人估啦，喂，應該接唔應該温度係點樣？應該照計都好凍嘅，佢應該上邊都係俾啲，因為都係有啲冰圍住佢噶嘛。咁呢個好可以有幾個原因嘅，可能佢下邊個壓力就比較高啲咯。另外就係佢下邊嗰、那個含。即係嗰個嘅嗰啲可能嗰啲礦物鹽嘅成分，可能有少少唔同啦。咁你就算地球都係喎，你發覺就係、可能結冰係面嗰陣面嗰陣結冰，但係個冰個湖下邊咧，原來嗰啲有啲液態喺度。咁 唔係喺地球都有㗎。 係啦， 我如果我冇記錯，應該係喺南極咯。 係啦，係啦。咁呢一個又多多少少一個原因就係同佢個海水嘅成分同埋就係佢所受嘅壓力有關。嗰啲喺個壓力越高嘅嘢，你要去結冰係越難嘅，其實就係、是。 咁總之嚟講咧，就呢個係一個喺稍微遠嘅，即係叫做唔係近，即係喺個地面度揾到，但係透過一個電磁波嘅反射嘅模式咧去揾到。咁但係咧，你如果睇真呢個新聞咧，佢係講呢個係 large body of liquid water 啊。咁即係係數量相當之大嘅。 而且就即係大家又即係其實喺新聞都睇到㗎啦，就係話大家估應該有一啲咧鎂啊、鈣啊呢啲喺火星上面好容易揾到，甚至鐵啊呢啲咁嘅礦物鹽喺度。就其實個客觀作用咧，就變咗好似一個防凍，即係防止佢結冰嘅一個作用啦。咁所以咧，佢就比較容易維持嗰個形態，而且相信嗰個礦物鹽濃度好高嘅，即係呢啲唔飲得嘅一定就 係啊。咁最重要嗰個疑問就係咧，如果有一個咁嘅液態。即係咁高數量嘅水，係咪代表咗有生命呢？或者曾經有生命咧？這個我相信就係而家大家最關心嘅。 而家聽講就話佢其實個温度係零下六啊幾度噶嘛，好凍好凍噶嘛。咁即係又可以問啦，地球上邊有冇嘢可以喺呢種咁嘅温度生存咧？ 零下六啊幾度啊？ 咁 去西伯利亞知啦。 其實咁嘅。喺一部分嘅一啲咁嘅，即係可以話係嗰啲，即係生命一啲原生體咁樣嘢咧，係有啲嘢真係可以喺咁凍之下都仲生存到嘅。即係其實咁講啦，真真正正要去這個又要講翻一樣技術啦。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咧？而家好興榨果汁一種冷壓果汁技術啊？ 未聽過。 係好巴閉嘅，又organic啊，又話總之咧就係可以更好保存營養成分啊咁樣，因為你唔需要煲熱去嚟殺菌，你係點樣殺菌呢？你係壓爛啲菌，又即係又凍得嚟，又要再揾壓力壓到佢，壓到一個地步咧，令到佢嗰啲菌嗰啲細胞壁咧壓爛曬。 哦，咁犀利，細菌 嘅壓力，但係咧。就係佢俾出佢需要嘅温度咧，其實都需要係凍到一個地步，係令到好多主要嘅細菌咧都係 inactive， 即係已經係喐唔到啊。咁但會有例外嘅，即係其實即係喺地球上面都揾到一啲就係更加凍之下都生存到嘅一啲嘅生命體。但係嗰啲係乜？我自己真係唔係呢方唔係好熟啦。 咁有人就話：，誒、欸，地球上面喺都要揾到啲咁極端可以生存到嘅嘢，會唔會喺火星嗰度都得咧？因為佢而家都係有個咁嘅環境、 嗯。 如果撞啱咁啱得咁巧，又有啲咁上下嘢，咁咪生存到，咪有生命喺嗰度咯？咁咁、嗯、當然啦，而家就係呢啲咁嘅液態咧，藏喺嗰個冰帽下邊係以公里嚟，以公里計嘅。 嗯， 咁你都攞唔到 sample 噶啦， 系啊， 而且你都未派到人去啦，亦、嗯、都揾唔到嘢，你真系要揾嘢掘，你都一定要送到人，送人去掘啦， 嗯、 即系送人去攞起个机器去掘，就唔系真系揾人。咁啊，而家就只能喺外边摸一阵，咁、 嗯、 啊，知道呢啲资料就系咁多啦。 嗯，好，嗱，咁我哋第一节结束，因为其实涉及到呢啲新闻咧，我哋仲有啲嘢想补充一下嘅，咁我哋第二节翻嚟再讲多少少啊。